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质地有声制作。 第1086集，满记。掌柜的转了转满目华的袖子，对他摇头：“ 少爷三思啊，跟小四子打官司不明智。” 满目华搬过来一把椅子，坐下准备跟小四子理论一番。 那我们卖的糖有做成十二生肖样子的，那我岂不是得分三成给那十二种动物啊？ 人和动物怎么一样？天天吃鸡不犯法，你天天吃人试试。 展昭和天尊没忍住，白玉堂点头，不愧是公孙家里的，像不像三分样呢？满目华被噎得一句话说不上来，最后跟小四子讨价还价：“ 不如这样，抽两成，以后你来介绍买东西的人都给对折。” 小四子似乎考虑了一下，瞄着那盒糖不甩，开始发呆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就见小四子伸起小手摸了摸胖乎乎的下巴：“ 三成好像是少了点，要不然咱俩对半分吧。” 哇，小团子这是想夺我家产啊。 哼，连哄带骗都对付不了啊，团子不简单呢。 满目华跟小四子磨叽了好久，展昭等几个大人也不帮忙，都在一旁看着小四子收拾那大少爷。最后满目华终于还是败下阵来：“ 好。” 满目华咬牙一跺脚，在契约上签了字儿，签完一扔笔就靠在桌上，替他老子心疼银子，然后戳戳小四子：“ 小四子，你以后不得了啊，考虑做点什么买卖吗？” 小四子又抽了一张纸，鼓着腮帮子：“ 才不做买卖呢，我要做郎中的。” 说完就见小四子在纸上刷刷刷写了三行字，交给那个负责给他支银子的账房先生：“ 以后所有银子都分成三份，送到这三个地方。” 满目华看那张纸上，小四子总共写了三个地址，一个是开封府后面那条街的善堂，一个是城门口最大的粥铺。账房先生看了看小四子：“开封府后边那一条街的善堂，包括收养孤儿的书斋、药铺和公孙的诊堂。而至于城门口的粥铺，谁都知道是给流浪汉和乞儿提供食物和御寒衣物的地方。”账房先生一把年纪了，笑着捋了捋胡须，点头觉得小四子心善。又去看最后一行字，看了一眼就是一愣。最后一行小四子写的是一条街道的地址。 这个什么地方？ 展昭也凑过去看了，一看也一惊，这是上吊那个宫女梁巧玉家住的那趟巷子的地址。 这条街上的人家每家每户都要分到一份。 什么地方？ 满目华一脸的茫然。掌柜的和账房先生这会儿脸都白了，低声跟自家少东家说了几句。按照满目华的年纪，30多年前那件案子发生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，可是毕竟是自家买卖，没有可能没听说过。 你是说赔给当年徐记一案受害的那些人家？ 嗯。 可当年下毒的是徐记，满记也是受到殃及，损失惨重。我们毕竟是做吃食的，就算开封城百姓都知道下毒的是徐记的人，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不敢吃满记的东西了。后来是我祖父吃一个卖一个，这样才把生意再从头做起来的。 是啊，这件事情真的跟满记没有关系，官府也没判我们赔银子给他们呀。 不是赔给他们的哦，是我送给他们的，那个银子是我的。 满目华瞧着小四子良久，突然伸手把他抱起来：“ 我收你做干儿子吧。” 展昭赶紧去把小四子抢回来，心说任赵普那会儿公孙还别扭呢，这会儿再来个干爹，公孙非疯了不可。满目华似乎心情不错， 对账房和掌柜的一摆手，示意他们按照小四子说的去办，然后边看展昭白玉堂。 相请不如偶遇，一起去吃饭吧。哎，唐玉没来吗？我好阵子没碰到他了。听说今年寿宴的事情庞飞接手，我正想跟他商量今年糖糕的款式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这事情昨天才确定，他们也是清早知道，这满木华消息够快的呀。展昭觉得直接问满木华应该也没什么问题，于是伸手一指墙上那幅画。 那幅画 很难看吧？ 满木华突然激动了起来。白玉堂默默点了点头，这店铺本来家具陈设摆件都是一等一的有品位，可偏偏这幅俗不可耐的画简直就是格格不入。满木华说起来也是一肚子怨气。 这是我满记传家宝，至于是哪里来的谁也不知道，只知道我太爷说了，就算铺子里有金山银山，只要着着火，唯一需要想出来的就是这幅画，还规定这幅画世世代代都必须挂在满记主铺子正对大门的墙上。我好几次想拿下来，我爹说我太爷要从坟里爬出来的，所以只好留着。 你家有老人知道这幅画的来历吗？ 没有，我太爷和爷爷都过世了，我爹平时早晨起来三杯酒下肚要醉一天呢，我也问过他，他说不知道。 展昭看那两个上了年纪的账房先生和掌柜，账房先生摇头，掌柜的倒是琢磨了一下， 是太老爷有一天突然拿回来的。 满木华显然也是头一回听说， 说详细点。 我记得那天下暴雨，天上电闪雷鸣的，太老爷突然拿着一个长长的油纸包跑了回来，他自己淋得湿透，但是伞和蓑衣却护着那个纸包。 展昭和白玉堂听得皱眉，这行为颇为反常。 太老爷回来之后就躲在房间里没出来，我估计他是坐了一宿，我那时还小，只是个学徒，还伺候老爷生活，我拿着换洗的衣服去敲门，老爷让我别进去，第二天早晨老爷才换衣服。 这么奇怪？ 第二天老爷换了一身衣服之后，将这幅画挂在了大堂正对大门的这面墙上，还特地焚香祭拜，然后定下了这条家训。我所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些了，不过这幅画很吉利的，自从挂上之后，满记的生意是越来越好了。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 哎呦，那可久了，那年我才十二三岁，得有个60年了。 满木华见展昭和白玉堂对这幅画很感兴趣的样子，好奇看他俩。 是出了什么事了吗？ 展昭微微的笑了笑，也没多说什么，给小四子买了两包糖就准备离开了。满木华好说歹说想请小四子吃饭，不过小四子还有事情，天尊似乎挺着急，抱着他就跑了。展昭出了门，就见白玉堂不自主地往天尊跑走的方向看。 好奇？ 不觉得很奇怪吗？神神秘秘的，最近也是不年不节的，以前没见他四月头上有什么事啊。 咱们跟上去看看不就明白了。 展昭拉上白玉堂跟踪，小四子就趴在天尊肩膀上，自然看到了后边跟上来的展昭和白玉堂。展昭对他摆了摆手，示意他别说话。小四子正点头，就听天尊头也不回的开口， 他俩跟着我，我都不知道，那我还混不混了？哼， 尊尊，你什么事情不好让猫猫白白知道，连茵茵都不可以带？ 小事情，人多麻烦，倒是你。 天尊说着看小四子，小四子眨着眼， 你说你把银子给了粥铺善堂倒是也算了，为什么还分一部分给那些住户呢？ 昨天晚上爹爹一直在说这个事情。 你爹让你给的？ 这倒没有。 那你自己要给的？哎呀，你个小孩心肠好是一回事啊，不过有时候啊，有些事情并不是简单可以解决的。 我知道。 徐继当年判的是满门抄斩，意思呢是他家连刚降生的婴孩都没留下。徐继变卖家产之后， 一定已经赔偿过了。再说了，人命不是银子能换回来的。满门抄斩，说白了就是人命换人命，所以这案子已经了结了。 小四子点头，天尊知道这小孩有时候有些呆，也不知道他明白了没，就接着跟他说： 你越长越大，就会发现这世上不公平的事情越来越多，有时候好心，但是换回来的结果却未必都是好的。特别是这里涉及到很大的一群人，人和人的情况不同，对待一个人和对待一群人是不一样的。一个人能保持清醒，但一群人却反而容易失去理智。一个坏人好对付，可是一群好人有时候做出来的坏事会让你想象不到。 小四子又点头，天尊有些无力，就揉揉他： 你明不明白？ 小四子还是点头。天尊哭笑不得，想着可能他听不懂吧。小四子却问他： 尊尊，白白小时候你也这么跟他讲道理吗？ 他跟你怎么一样？你那么乖，他主意可正了，还会回嘴。 后边跟踪的白玉堂突然伸手一捂鼻子，展昭赶紧拽着他先躲进巷子里。 天尊跟小四子聊什么呢？ 估计是他一百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些经验。 关于哪方面？ 你没见刚才小四子说要把钱给梁巧玉的街坊时，我师父皱了一下眉头吗？ 你还挺细心的嘛，天尊皱我眉头你都知道。 碰巧看到。 天尊是怕小四子日后太好心，结果会和妖王一样。 老人家教小朋友怎么做人很正常，关键是能不能教会。 做人如果能教的话，那还做什么人啊？全天下人都一样了，多无聊啊。 白玉堂看着展昭笑了，点了点头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